面前就跟他说，喂牧师啊，你说神的恩典是白白的，那为什么你们还要收奉献啊？这样啊，各位弟兄姊妹，这个姊妹的问题呢，其实呢也都是反映了我们今天有很多信徒都同样是有一个这样错误的信念的，就是认为既然神的恩典是白白的赐给我们的，那教会就不应该要收奉献了，甚至乎是教会所有的东西都不应该收钱的了，都应该是免费的了啊！你嚟到要免费送你一本圣经啊，送你一个诗歌集啊，仲要免费提供免费午餐啊！啊，你哋西人崇拜就几好啊，现在有嘢食噶，去 camp 都要免费啦，乜嘢讲座啊都要免费啦。嗱，各位亲爱嘅弟兄姊妹。其实呢，在这个世上每一样东西都是需要付代价的，就算是神白白的恩典呢，都是因为主耶稣他已经在这个十字架上为了你为了我付出了很重大的代价的，而我们又怎样去回应神这么重大的恩典呢？可能有些人会问，为什么你向我传福音的时候，你不跟我说我信了耶稣之后要给十分之一呢？啊，如果你早点说，那我就不信耶稣了，是不是？各位，你知道为什么在你信主之前，那个传福音的人没有跟你提出是要信主之后是要给十分之一的奉献的呢？那我们信主之前没有人跟我们说要奉献十分之一，那是因为这个十分之一的奉献是我们这些作为上帝的儿女，当我们体会到上帝的爱，我们明白到上帝的爱以后，上帝让我们就用一种最具体的方式来向他表达我们对神的爱的回应。但是为什么又要用这个金钱来作为十分之一的表达呢，而不用其他的方式呢？比如现在拿十分之一的 strawberry 给你，是吧？大佬，你拿十分之一 strawberry， 我吃到去发毛都吃未吃完啦，系嘛？啊，我拿只鸡俾你，拿只鸭俾你。其实我哋而家仲活喺五十年代咩？系咪？嗱，各位，我哋要知道点解上帝佢要用呢个金钱嚟作为我哋对佢嘅爱最具体嘅一个表达嘅方式呢？因为金钱是一种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的里面是最能够代替了上帝的位置的一样的东西的。我有很多时候去国语堂讲道，今早早去闽南堂讲道，现在讲广东话，所以条理呢咔哩咔啦。主耶稣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不是恶者个爱那个，就是重者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爱主吗？我们爱的究竟是哪个主呢？是上帝呢，还是马门呢？是神啊，还是财利呢？主耶稣说，我们不能够同时拥有两个主的，一你就是污上帝爱金钱，一你就是看重上帝 轻看这个金钱。这个就是为什么上帝他要用这个金钱来作为一种具体的方式来向他表达我们对他的爱。因为金钱是随时可以取代上帝成为我们的主的。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马拉基书第三章八到十二节呢，那里就说到神要他的选民将这个收入的一部分拿出来奉献，而且还说这个是当立的，所以我不是用十一奉献，我是用我用什么题目十分立一奉献呢，有一些就是你 by your will 当立呢就是必须就是 by 等等跟你讲、虽然呢这个呢是旧约的要求，有些人说我们现在是新约的信徒啦，我们不是旧约的信徒啦，我们 不再是遵行律法的啦，所以我们在这个新约的里面我们不需要再行这个十分之一奉献。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新约的里面有没有这样的要求呢？那我们来看看主耶稣他的看法是怎样的。那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3章23节几靓啊个数字啊，2323啊。嗱呢度主耶稣佢就讲到，佢话法利赛人将薄和茴香芹菜献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要嘅就系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这更重要的，你们动行，那也是不可不行。所以很明显的，主耶稣他并没有重这个轻那个，主耶稣 他的主张乃是两样都重要，就是献上这个土产的十分之一，同时也都要行公义、好怜悯、有信实。由此可见，我们新约信徒实行这个十分立一亦都是很重要的。所以耶稣说行公义、好怜悯、信实，这些重要的你们，这个更重要的你们要行，但是那将薄荷、茴香、芹菜献十分之一，那也是不可不行。由此可见，我们新约信徒实行十一奉献亦都是很重要的，否则上帝又使乜去默示这个作者将主耶稣讲的十分立一的说话记在这个福音书的里面呢？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一起就来从三方面来思想一下圣经所教导我们的十分立一的这个的课题。那首先呢，这个第八节和第九节呢，他就跟我们讲给我们知道，这个十分立一呢是上帝之物。那今天呢有很多人他们不肯实行这个十分立一的奉献呢，那通常他们都是觉得这些钱是我自己去赚的，我很辛苦去赚的，所以呢就不肯纳这个十分之一。他们以为所有赚到的钱都是完全属于他自己的。但是诗篇24篇第一节很清楚的记载，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中的，都属耶和华。 仲有呢个撒该书第二章第八节记载话：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我哋今日拥有好多嘅银子，有好多嘅黄金，呢啲唔系有边个人去做出嚟噶，系喺上帝嘅创造嘅入边，人去发掘出嚟，掘咗上帝啲嘢咋。所以上帝话：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而且我哋能够得到这个生命记书第八章十八节亦都说，何况我们得货财的力量是上帝给我们的。如果今天我们一出世就没手没脚，我们怎样去赚钱？如果今天我们忽然间入了医院瘫在那里，可能几年可能几个月，我们怎样去赚钱？所以我们能够有健康的身体，能够有体力去赚钱，其实这些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明白，我们明白到一切都是属于神的，又是神给我们的话，相信我们就会存着一个敬畏的心，将这个上帝之物就归于上帝。在这里很明显的指出，没有将十分之一的奉献你给上帝，这个就是夺取了上帝之物。有一次有一个传道人去讲道的时候，他讲到一个的故事，他就是说有一个的妇人啊，他就去行街的时候身上就带了100万，那么在个街道的时候他就遇见到一个很可怜的乞衣在那里唱福心啦好心啦，这样啊就向他啊想要掏钱。咁呢个富人呢，佢就觉得佢好可怜啊，真係。咁呢就攞咗9蚊俾佢啊，自己呢就剩返1蚊。啊，点知呢个乞衣呢仲唔知足喎。佢呢就连呢个富人佢身上嘅1蚊呢都同佢抢过嚟啊。啊，当呢个传道人去讲到呢一个嘅时候，呢一度嘅时候呢，啊，有一个姊妹呢，她就站起身又说：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啊。跟住落嚟呢个传道人呢，她就继续讲：啊，其实今日我哋好多信徒咪係一样都係咁样对待我哋嘅上帝啦。喺10蚊嘅入面，上帝已经俾咗我哋9蚊。而剩賓的那一晚，我們都要佔為己有，將它全搶奪過來。其實要給十分之一，我們很心痛，特別是你賺很多錢的時候，如果你做生意一個月賺10萬元，哇，要給10000元，哇，很赤痛，是吧？但我们可以换另外一个角度来想，如果我们一个月赚到10蚊，我们可以说感谢神给我9萬元，是吧？哎呀，剩下这一万元，哎呀，是你的，给回你呢，那你就不会这么心动的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既然我们基督徒经常都说这是天父世界，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是属于上帝的话，既然是这样的话，上帝他只是为他自己留下1蚊，而我们却自己能够白白地得到其余的9蚊，请我们苦心自问，我们是不是好像那个乞衣一样呢？第二，既然这个十分之一是上帝之物，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当纳之物了。各位弟兄姊妹， 功啦，系咩意思咧？嗱，呢个就系话呢一个十分之一嘅奉献咧，就唔系凭着你嘅 will 嚟奉献啦，唔系凭着你嘅 feel 嚟奉献噶啦，就唔系你感觉到你想要奉献几多少你就俾几多咁样，又或者系你呢一个月唔够使啦，所以咧你就唔奉献。又或者是觉得哎呀这个教会哎呀成日乱嘥钱的，我就不奉献啊。不是的，当立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十分之一的奉献呢，就不是凭着你的 feel 来决定的，而是要凭着神的 will、神的旨意来献上的，是要全数的献上，要送入神的仓库的。只不过神的仓库在哪里呢？仓库呢就是在这个圣殿的里面。那对我们来说，现在圣殿也就是神的家，神的家就是教会，神要他旧约的选民将十一的奉献送入圣殿里面，使到神的家有粮，这个祭司和利未人他们可以专心的来侍奉上帝。就我们新约信徒来讲，神的仓库就是在教会的里面，因为教会是永生上帝的家。今天有些不纳这个十一奉献的人，他们所抱的理由就是说，今天物价很高，什么都起晒价，几年前吃个鱼汤买线8.5，现在12.95，以前吃 Richman Sauce 12.几，现在16蚊，这样什么都起价，钱不够使啊，点奉献啊，所以你就不肯啊拿这个十分之一出来奉献。以前奉献好少，好愿意，但现在不愿意。有另外一种的讲法呢，就是相反的，就是赚好多了啊，反而不肯奉献啊。以前赚2000元，给200元呢，哎，唔紧要啦吓，啊，后来神去越奉献，神越祝福佢，吓，俾佢能够做一个经理，啊，赚到啊5000元、6000元，啊，500-600元都肯俾。后来神佢越俾多，神越祝福佢。后来佢有神俾佢做生意，啊，变成一个月赚10000元、20000元，哇，要俾1000元、2000元，啊，开始啊有啲啊唔舍得噶啦。嗱，另外亦都有一啲人咧，佢哋又用呢个哥林多后书第7章咧呢个经文咧，作为佢哋唔肯俾呢个十分之一奉献嘅一个藉口。啊！佢哋就话咧：，唉，奉献咧系我哋咧各人要随着本心所作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嘅人系上帝所喜爱嘅。呢个系圣经嘅教训，啊，要我捐得乐意，你唔可以勉强我噶。但系各位弟兄姊妹啊！这一段的经文，它不是讲紧十分之一的奉献的。这一段的经文，它是讲紧怎样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圣徒的一些的捐献或者是捐助的一些的经文来的。譬如我们最近看到在这个网上有人发起对这个张慕伟牧师的家人的一个的筹款，这样又或者是教会，啊，发起一些为一些受灾难的国家或者是家庭的筹款，又或者是对其他的机构的一 个捐献，那呢这些你就可以随着你的本心所决定的，你就捐献，你要捐多少就多少，你不捐都不要紧，啊，所以呢 你就唔好作难，唔好勉强，因为兼得乐意嘅先至系神所喜悦嘅。所以十分之一是当啊，是要全数输送入教会入边神嘅仓库入边嘅。然后其他对一啲福音机构或者慈善嘅事工，嗰、那个你先至系啊按着你嘅本心。所以如果你仲未将十分之一送入教会嘅仓库咧，咁我比较建议你咧，就唔好将嗰个十分之一嚟捐俾我哋加拿大突破宣道，因为咁样咧，你系陷我于不义，啊，变成我抢夺咗上帝之物，所以你要奉献俾我哋机构咧，你系要十分之一俾咗教会之后，你额外你最好想俾你先至俾。所以如果不是你先给了教会先，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这个十分之一圣经他说是要当立的，也就是说是必须的，是一定要给的。我2002年我去泰国宣教，2004年我要回到新加坡要读神学进修一年啊，咁我就向神学院申请，后来神学院就批准咗我嘅申请，但系又收到教会嘅信话我申请呢个奖学金咧系唔得到批准嘅，咁我系要 full time 去读神学噶，所以我就必须要辞职嘅。而且我回到新加坡，我太太呢也都要生第二个 BB 的了，所以她都不能够去做工，那两个人没有做工，又要 full time 读书，又要 full time 读神学呢，即是完全没有收入的了，又没有教会的 助学金啊。咁呢个原因咧，我哋系接受嘅，因为咧我哋嘅会友咧一个会友只可以有一次申请助学金啫，啊，咁我之前读咗四年咧，啊，已经攞咗一次，啊，所以第二次就唔得噶啦吓。咁我哋翻到新加坡嘅时候，因为我哋喺泰国18个月冇将呢个十分之一咧俾。这个我们的牧会，我们就放在银行里面，等我们回来呢就想着要给回教会的，所以我们回来的时候就去银行按些钱来看，哇4800多元啊，哇一看到这些钱立刻看到很多奶粉啊，什么 driver 尿片啊，哇即是心有啲嘅喐喐啊，有啲挣扎啊，但系我哋祈祷祈祷，我哋祈祷，我哋觉得该实嘅当归给该实，上帝嘅当归给上帝，所以我哋都仍然凭着信心系将十分之一系送俾教会。之后点样过咧？唉，感谢神。还有各种可以吃啊，但神都没有亏待我们啊，我们日子都是这样过。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讲这一些的见证，我不是要博，不是要向你博同情，我们现在都够的了，我也都不是要跟你夸口，又或者是要来保养自己有几虔诚有几咁爱主的，因为这个十分之一是我们当立的，而且是我们身为上帝国度的子民，我们所应尽的一个本分来的，所以呢是没有什么好夸口的。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教会现在有100个人，如果我们平均每一个会友都尽上这个十分之一， 我看你的程序表，有一百个人崇拜，如果每个人都尽上这个十分之一，我们说如果平均来说，每一个人五百元每个月，因为有些没做事嘛，是吧？啊，有些赚很多嘛，是吧？啊，那有些老人家嘛，是吧？啊，老人家都要奉献的。啊，你那些什么息什么息啊？啊，你那些什么租啊，什么租啊？啊，还有你那些什么 OAS 啊？啊，好多嘢都要俾噶，因为你嗰啲都系你嘅收入啊。如果平均每个人五百蚊一个月，咁呢个够一个月有几多十一奉献啊？啊，一百个人五百蚊，啊，就有五万蚊啊，系咪？系咪？咁够唔够啊？够唔够啊？啊？是不是要问牧师够不够啊？我看你们的程序表啊，几多啊？上个礼拜呢4821元啊，如果计4800元啊，四个星期有几多啊？19200元啊，即是表示什么？一个月啊，一百个人崇拜，一个月一个人的十一奉献得192元，真是少得可怜的。即是说我们的会友平均每一个会友一个月的收入只得1920元，哇，这么穷啊，你们基层教会友。那各位弟兄姊妹，连我们都尽上十分之一，将它送入神的仓库，使到神的家有粮，使到神的事工能够去发展。所以让我们都尽上这个十分之一，好吗？好吗？没出声啊？行不行啊？哇，好勉强啊。咁我哋咧，嚇、啊、下個月就要睇到有五萬蚊啦嚇。咁、啊、如果唔夠五萬蚊點算啊？嚇，揾阿 Jennifer 啦，因為佢係主席啊今日。嗱各位弟兄姊妹，嗱雖然我哋唔需要以呢一個律法嘅主義嘅精神咧嚟奉獻呢個十分之一，但我认为这个十分之一的奉献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起步点，起步点来的。那我呢就是行到无路行，即是吸毒，然后在街边跟人家拿钱吃饭，然后又放在个街市里面，街市是不是对，市场，菜市场。咁咧，我去福音戒毒所，又系俾屋企人赶出嚟。咁虽然咧，福音戒毒所咧都有俾我哋食，俾我哋住，但系有时我哋出去咧，你食嘢要自己俾钱啊嘛。有时又要买一啲啊护发素啊、洗头水啊、乜嘢啊、薯片啊、汽水啊，咁啊，系嘛，一个月咧可能都要60元咁样啊，做零用钱。但是我的家人赶我出来又不支持我，那怎算呢？但是我们突破呢，好好，就是你没钱的话呢，突破就给你一个月60元的零用钱。但是呢，他也都教导我们要给十一奉献，那我们就从6元开始，就以6元作为一个起步点。那后来神一直的祝福，一直的祝福到今天，我们仍然坚持两公婆都将十分之一来奉献给教会。我们无穿无拦的，不单止是十分之一，就去教会的崇拜，每一堂的崇拜我都要给这个奉献。 因为对过一次的聚会的一个的回应。所以我去教会，我一定先拿个奉献方去厕所，准备了这个奉献入个奉献袋奉献方入面先的。但我希望能够作为一个榜样，能够成为弟兄姊妹的榜样，你学习奉献给上帝。有时我去一些教会奉献崇拜啊，他们的奉献袋啊，不全给前面的牧师传道的，就是我觉得很奇怪的，就因为呢你这样是剥夺了我奉献的权利啊。咁你摆到嚟，我俾唔俾呢个系我嘅事噶嘛，系嘛？你唔摆到嚟咧，咁即系你剥夺咗我奉献嘅权利。嗱，各位弟兄姊妹，如果我哋每一个会友都能够实行呢一个十分之一嘅奉献嘅话，我哋嘅教会就会毫无欠缺，我哋有好多嘅成功，亦都可以得到更好嘅发展。嗱，各位亲爱嘅弟兄姊妹，愿主感动我哋。感动我们都能够乐意的来实行这个十分合一的奉献。第三，这个十分之一除了是上帝之物之外，是这个应当要纳的之物之外，那是不是我们拿出了十分之一的奉献之后，我们就会损失了十分之一呢？刚刚相反，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所献上的十分之一，它不单止是不会令到我们损失了它，反而它还可以成为我们一个的蒙福之物。不记得这样啊。在这里说，上帝应许他的子民，如果他们实行这个十分立一，不单止能够使到神的家有粮，而且他们亦都会得到无限的祝福。那究竟是什么祝福呢？第一，他说他会打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上帝说他会打开这个天上的窗，然后呢就倾福俾你哋，甚至系无处可用啊！咁呢一个嘅应许就必定系包括埋种种嘅福气，系数之不尽噶。嗱，各位亲爱嘅弟兄姊妹，我信主27年，亦都做咗牧师传道，亦都去唔同嘅教会讲道。但我同你讲，我从来未见过一个人，佢哋系因为奉献而越奉献越变得越来越狂的，反而我却是见到有很多的人，他们是因为乐意奉献而蒙神大大的赐福的。感谢神，我虽然是一个小学6年级的一个吸毒者，但是因为我进行这个十分之一的奉献，神就赐福给我，我能够娶到一个香港小姐，香港的小姐，能够来到加拿大，好多人行都行不到啊！我有很多朋友说，哇，去加拿大几好啊，有几好啊，其实我们来加拿大只不过是住在木屋区而已，是不是住在木屋区 啊？很多人恨都恨不到的，不是你有钱有地位就能够来的，周星驰想来都来不到啊，是不是？我这个六年级就能够来到，我是一个瞓在街边的一个吸毒者，但我两个仔女啊，出世啊，在哪里出世？新加坡最贵的医院啊 ，Elizabeth Hospital 啊，即系好多印尼嗰啲啊，好有钱嗰啲阿太啊，全部过去嗰度生啊。我两个仔女在呢啲地方生啊， 唔系我大把钱啊，神嘅恩典嚟嘅吓。而且我两个仔女出世到而家14岁、16岁，冇住过院嘅，所以我哋睇有啲父母好痛苦。细佬哥细嘅时候，成日要入医院，等阵有呢样，等阵有嗰样。所以各位，呢啲系乜嘢？呢啲就系种种嘅福气啊！能够平平安安啊，仔女听听我话，都系一种嘅福气啊！嗱，第二仲有乜嘢福气呢？就系神祝福佢哋嘅事业啊！上帝话佢要为佢哋斥责蝗虫，不让佢哋毁坏佢哋嘅土产，佢哋嘅葡萄树喺未熟之先，亦都唔会跌呢个果子。应许嘅第二个福气就系神要保护佢哋嘅事业，使到佢哋手中所做嘅都能够顺利。神亦都真系俾我得到佢呢个福分。试问一个6年级嘅一个吸毒者，有乜嘢知识，有乜嘢智慧，但系神却祝福我，让我能够从一个戒毒所嘅弟兄，你又成为戒毒所嘅同工，你又成为一个机构嘅同工，你又去读神学，你又去做宣教士，你又去教会做传道人，到今日竟然成为一个北美嘅传牧师，仲系一个机构嘅总干人，总唔系总干人，总干事。嗱，各位弟兄姊妹，呢一切唔系我好聪明，唔系我可以点样去安排，安排唔到噶。一个6年级嘅升新加坡嘅吸毒者，你点样去安排你以后能够喺北美安立牧师啊？你点样去安排你以后可以移民去加拿大？呢一切都是神的祝福。第三就是什么福气呢？第三个福气就是神要应许你成为一个喜乐的地方。上帝最后又应许以色列人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成为一个喜乐之地。为什么？因为咒诅已经除去了，不再有蝗灾，这个收成之前也都不会有天灾，令到所有的果子都全部跌下来。一个丰收的天地必成为一个喜乐的地方。所以感谢神，让我从信主开始到现在都坚持11的奉献。各位弟兄姊妹，我从来都没有经历过任何的损失，反而我确实是经历到上帝他信实的应许。我有一个吸毒者到今天成为上帝的仆人，能够站在这个讲台来分享神的话语。我有一个老瞓喺呢个街头向人嚟攞钱嘅一个吸毒者，到今日住喺呢一个全球最正最靓嘅一个地方嚟居住，而我住嘅地方仲有泳池，仲有桑拿，仲有 gym。 我唔系住喺北温啊，我系住喺 apartment 啫。各位弟兄姊妹，我有一个自己连食一碗面都要向人哋嚟攞钱嘅一个吸毒者，到今日可以有车有楼，有自己嘅家庭，有自己嘅细路哥。嗱，各位亲爱嘅弟兄姊妹，主耶稣话：所以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所需要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但有很多人乱用这一节经文，他说这些东西就是什么东西都有啊，你原本拿的轮轨、Toyota、 你越奉献又越渣，捞屎捞屎咁样吓。唔系啊，佢就系应许我哋食、穿、喝呢三样嘢啫。因为呢三样嘢系我哋人最基本嘅需要嚟嘅。所以你嗰神求嘅国，求神嘅义，你唔使担心冇得食，你唔使担心冇得饮，你唔使担心冇得着。感谢主。我以前是一条短裤，一件 T 恤，啊，周围走啊，今日可以呀，着西装啊。以前冇得食啊，哇，个条腰26寸咋，啊，个体重咧90几磅咋，啊，哇，今日咧，啊，唔好讲啦，唔好意思。各位弟兄姊妹，哈利路亚。我现在有一个毫无盼望的吸毒者，到今天我可以将安慰，可以将鼓励，可以将盼望，可以将喜乐带给人的一个人。我是不是成为一个喜乐之地？我每次来到你们是不是很开心？我们都有一个受到困毒品捆绑的人，活在痛苦之中的人，到今日成为一个带给家人欢乐，带可以将喜乐带给其他人的人。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要向你一一的来数算上帝所给我的福气，我跟你说真是数之不尽的。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创造上帝，创造宇宙的上帝，他在这里，他不单只是向当时的选民挑战说，你们来试试我。今天上帝也在这里向我们发出挑战，他要我们来试试他。如果我们肯接受这个挑战，凭着信心来献上十分立一，让我告诉你，我们必定会经历上帝他丰丰富富的恩典，他丰丰富富的福气。因为上帝的话句句都是可信的。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已经试过了，我亦都已经经历了上帝，他的确是从天上倾覆于我，甚至是无处可用的。你愿意接受这个挑战吗？你愿意来经历神的这个应许吗？你愿意来试试吗？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今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邀请你来接受这个挑战。如果你愿意回应上帝向你发出的这个挑战，我邀请你站起身好吗？有没有人愿意？有没有人愿意？你如果表示你愿意实行这个十分之一奉献，我邀请你站起身好吗？在你的座位，有没有人？感谢主，后面有两个人。感谢主，最后边一位。感谢主，感谢主，最后边一位。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如果你真正明白神的爱，你真正知道你今天可以坐在这里是神拯救你，是神赦免你的罪，你愿意用十分之一你回应他对你的爱，你愿意接受这个挑战，我邀请你站起身好吗？还有哪一位？如果神的灵感动你，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还有哪一位？你不是向我回应，你不是来向我答复，你是向那一位为你死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来回应，你是向那一位牺牲他的独生爱子为了要拯救你的上帝来回应。他不需要你太多，他只需要你给他十分之一，当立的十分之一。还有没有这样的人？还有没有这样的人？还有哪一位神的灵感动你，你站起身 你果唔愿意唔紧要，我哋为着我哋所立嘅三字，我哋一齐嚟宣读。今日企起身嘅弟兄姊妹，我哋一齐嚟宣读。有一啲可能唔好意思企起身，但系你有咁样嘅负担，咁样嘅感动，你都可以一齐嚟宣读呢一个十分之一嘅立字文。我哋一齐嚟读呢个第一啊！我哋一齐个 PowerPoint 有呢个立字文，我哋一齐嚟宣读啊！一二三，我一切所有都属于神。我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在离世的时候也不能带什么去。我是一个受托者，神所给我的光阴、金钱、才干乃是属于神。他要我忠心，且要用得适当，作一个忠心的管家。我要靠神的帮助，将所得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本来十分之一都是神的，我今将十分之一分别出来归神用，这对我是一种特别的权利。我要忠于所托，不能为我个人挪用这些钱，要将上帝之物东归上帝。我要用祷告的心将献给主，以及推广神国的工作。我愿靠神的帮助，我将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为主而活。我愿将自己完全奉献给主，从今日起靠神的帮助，做一个实行十分立一的信徒。好，我们一起低头祈祷。太天父上帝，我们实在为着我们这一班站起身的弟兄姊妹，他们听了你的话语，他们愿意回应你的话语。我们也都为着一些可能他们不好意思站起身，但是他们都能够受到圣灵的感动，愿意立志进行这个十一奉献的弟兄姊妹的祈祷。愿主来悦纳他们所做的一个的立志，愿主帮助他们，当他们有软弱的时候，有挣扎的时候，愿你的圣灵在他们心中大大动工，愿你的爱大大的充满他们，让他们能够靠着你爱的力量来得胜这一切对金钱的试探。主啊，我们实在也都求主来亲自纪念他们所做的一切，来赐福给他们，让他们真的经历到你是一位可信的上帝，你是一位信实可靠的上帝。主啊，我们实在愿主赐福给我们在这个门落会平安堂的教会，都是成为一个蒙福的教会，能够有更多的弟兄姊妹愿意进行十分之一的奉献，以至于我们的这个教会可以为主做更多的工作，我们可以更有能力去照顾有需要的人。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多谢，请坐，愿主赐福给大家。